么的阴魂，你这道山有无伤人，岂得兵王大胆闯虎穴？ 好汉一天 公开没几瓶红头，是只王羊儿结下了后，又是只羊儿他惹下火油，火儿反对吧娘来后，想带着铁链我犹如耍猴，说只说只起冲又兜，我一脚踹你的大跟斗，哎呦呦哎呦呦，爬了起来把腰扭，顺着那鸡鸣沟，不住的冷汗流，二位公差满街走，怒有眼来几军冲头，你若是不嫌我的容貌丑，我与你铺床叠被同枕头，你住上若是阴公有生儿养女在你的后头，你若是愿意就别牵手，你要是不爱也不要害羞，我是绝不啊强求 不动了， 走不动起来跑， 混蛋，我走还走不动，我怎么就跑呢？ 你走不走啊？ 我不走， 不走打死你， 打他， 你打我，好，你要不打我，我可胡骂你们。 好，这是穷魔呀， 给他圆一声， 太爷吧， 有请太爷。 不是， 领导不走了， 与我打， 打死他也不走了。 哎，想奔新的马与他争起了马， 太爷您的 丝毫是不行的， 嘿，真是清官的。刘刀起来起来，有了马骑了， 怎么有了马了， 有了马了， 哦，驾着，你看有遇见他了， 刘公堂不是个大路大，身当小路盘忙啊忙，打起了是个味的盘古大，对起了那孙悟空的口袋锅儿呀，等一碗起一个都吃着一个家老五彩，哎，从这个包到包儿里头来呀， 哎。那一夜我们好到院，扑腾腾扑腾腾扑腾腾腾腾腾，有人来偷盗，他把狗儿嘟儿嘟儿嘟儿嘟儿嘟儿叫的真高，吃冷冷吃冷冷吃冷冷冷冷冷冷，画个旗灯打个灯帘儿去跑，哎呦，原来是那血淋淋的人头地下跑，是指望将人头隐藏埋了，有谁知那宋星儿他年纪小，嘴上眉毛办事不牢，在一边的看到小孩子中了我的牢笼几套，朱砂镜内看起越巧，手持铁镐走他的好刀梢，二八孤鸡进来跑，他一脸面的浮云草，是指望上人海明无人知晓，有谁知天王恢恢拖也拖不逃，二位公差

咱们爷们用不着他， 这辈子也用不着他。 说 说话。王秋千岁得林多， 嘿，我瞧你就有气，来呀， 啊， 给我撕了魏婴， 哎，撕了，撕了，哎，等会儿， 千岁有道是自大不由母， 哎，县太爷，你这一句话不要紧，就算把他给救了， 还得您呢，恩典， 我恩典恩典他，哎，把他交给县太爷吧， 哎，对了。你爱怎么办怎么办得了， 斩下去， 哎，这归县太爷了， 这案带谁， 带福鹏， 哎，福鹏 奉敬千岁， 年轻轻的不说好好的念书，弄只镯子满世境胡辱顾，幸亏是个玉的，这要是硬面的呢， 他就啃了， 他倒不摘食，廊下伺候着， 天哪， 千岁， 这案带谁， 带孙玉娇， 哎，孙玉娇， 跪下，千岁， 年轻轻的大姑娘不说在家好好的消活，满世尽学历便宜，幸亏是个玉的，这要是金的，你们还不闹得金銮宝殿上看， 老爷子，老皇太要看看孙玉娇， 哎，这孩子风缘不小， 你是 别冒失，我打听打听 打听打听， 县太爷， 千岁， 老皇太要看看孙玉娇，他去的吗， 他乃黄花幼女可以去的， 哦，他是黄花幼女去的，这要是金枝木儿呢， 那就勾鲁了， 怎么跑这儿勾鲁来了， 怎么知道， 带了去多磕头少说话， 随砸下来， 这案带谁， 宋乔乔， 宋乔乔， 叩见千岁， 姑娘，官司算你赢了，回家好好的过日子，有人欺负你，你再告他回去吧， 小女自要免谢皇太， 怎么着，你要免谢皇太吗， 是， 不是这孩子有良心， 是有良心， 哎，县太爷， 千岁， 这孩子他有来头， 有来头， 嗯，他大有来头， 大有来头， 嗯，他要是没来头会把你给告下来了吗， 是，老爷子，您这句话不要紧的，县太爷入地三尺， 我怄着他玩呢， 有这么闹着玩的呢，得了， 起来起来起来， 跟你闹着玩呢， 哎，他要面谢皇太去的吗， 他也去的， 哎，怎么到他这加了个野字呢， 哎呦，你就说去的得了吗， 去的， 好，多磕头少说话， 随砸下来， 县太爷， 千岁， 我把他三人好友一比， 比作后来 你且天道，是玉镯，错中有错，宋乔乔破损的，你总推我，他三人成婚配，你我这在一窝。有冷心要度阴哦， 天帅，老皇太一见孙宋二女十分欢喜，老皇太指婚许配世袭指会父皇为妻，不分大小封门，与当儿夫人穿戴好了，给您磕头来了， 哎，给我拦着点，我没预备呀， 旨意那哪拦 着，哎呀，拦着点 了，来了， 哎，磕呀磕呀磕呀，哎，不敢当不敢当，起来起来起来， 您瞧